第零点一课 Lesson 0.1 拼音 啊窝呃一乌鱼波坡摸佛的特呢了 啊我呃一乌鱼波坡摸佛的特呢了声调 tones 第一声 the first tone 啊我呃一乌鱼 第二声 The second tone 啊我呃一乌鱼第三声 The third tone 啊我呃一五鱼 第四声 The fourth tone 啊我呃一五鱼拼读 Spelling and reading 八八把爸 坡婆婆破 拔爬打大 摸佛女绿 拉拿堵土 德特打富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八 八 你 你 他 他 不 不第零点二课 Lesson 0.2 拼音 I A V O O U R G K H G Q X I A V O O U R G K H G Q X 声调 Tones 第一声 The first tone I A V O O 悠儿。 第二声。 The second tone. I, a, we, ao, o, you, er. 第三声。 The third tone. I, a, we, ao.偶有而 第四声 The fourth tone I A We All O You Are 拼读 Spelling and reading 歌可和 居去许 挤气习 好酒会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二 二 六 六 七 七 九 九 好 好句子 Sentences 你好 你好第零点三课 Lesson 0.3 拼音 拼音鸭耶蛙窝约腰歪滋呲丝衣乌 鸭耶蛙窝约腰歪滋呲丝衣乌声调 tones 第一声 the first tone 鸭耶蛙窝约腰歪 第二声 The second tone 牙爷娃我约摇歪第三声 The third tone, 雅也瓦我约摇歪 第四声 The fourth tone, 亚叶瓦我约要 Y 拼读 Spelling and reading 杂洒擦 则车色 局雨物 滋奇记 苏许醋 我四一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一 一 四 四 五 五 我 我 妈 妈句子 Sentences 你好吗 他好吗第0.4课 Lesson 0.4 拼音 拼音安恩音温晕烟弯冤知吃诗日 安恩音温晕烟弯冤知吃诗日声调 Tones 第一声 The first tone 安恩音温晕烟弯冤 第二声 The second tone 安恩银文云玩言圆第三声 The third tone 俺恩银文云言玩圆 第四声 The fourth tone 按摁印问韵验万愿拼读 Spelling and reading 怎枕 伞闪 村春 月野 年眠 人痕 纸是吃 日热乳 尺日知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三 三 十 十 也 也 很 很 我们 我们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我我们 你你们 他他们 他他们句子 Sentences 你好 你好 你好吗 我很好。 他好吗？ 他也很好。 他好吗？ 不，他不很好。第0.5课。 Lesson 0.5. 拼音。 拼音。ang。ng。ying。ong。yang。wang。wong。yong。 ang。ng。ying。ong。yang。wang。wong。yong。声调。 tones。 第一声。 the first tone。ang。ng。ying。ong。yang。wang。翁翁 第二声 The second tone 昂昂赢翁羊王翁翁第三声 The third tone 昂嗯影嗯羊王翁勇 第四声 The fourth tone 昂嗯应翁样望问用拼读 Spelling and reading 攒长 孙松 层层 脏江 春中 日这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天 天 星期 星期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十九二十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三十 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 四十一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五六十 六十一六十六七十七七十九 八十四八十八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单元复习，拼音， 拼音，啊，窝，呃，一，乌，鱼 ，i， a， 微 ，ao， o， 优 ，r， 鸭 ，ye， 蛙，窝。约腰 歪 安 恩 阴 温 晕 烟 弯 冤 昂 恩鹰 翁 央 汪 翁 雍 波 坡 摸 佛 德 特 呢 乐歌科喝鸡七西一乌滋呲丝知吃诗日